姚晨凭借着电影《找到你》当中的精彩演出，获得了首次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。《找到你》讲述的是职场律师李杰被保姆孙芳抱走了孩子，为了追寻孩子的下落，两位生活处境完全不同的女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命运博弈的故事。这部电影在目前华语电影侧重流量演员等等的背景下，给中年女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演技的舞台，因此颇受关注和好评。下面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，由李建清演唱。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，能抗住风浪，能收获希望，愿与你分享，愿一起担当，用彼此给予的力量，坚守心底的善良。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，让我们直面荆棘，坎坷驱散黑暗，哪怕命运流转，时光洪流冲散，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，找到你，温暖你的

未知的深。